灰色的人生。 我想开放我的宽阔的粗暴的嗓音，唱一支野蛮的、大胆的、骇人的新歌。我想拉破我的袍服，我的整齐的袍服，露出我的胸膛、肚腹、肋骨与经络。我想放散我一头的长发，像一个游方僧似的散披着一头的乱发。我也想显我的脚，显我的脚在蝉崖式的道上快活的无畏的走着。我要调节我的嗓音，傲慢的、粗暴的，唱一阙荒唐的、摧残的、弥漫的歌调。我伸出我的巨大的手掌，向着天与地、海与山无厌的求讨寻捞。我一把揪住了西北风，问他要落叶的颜色。我一把揪住了东南风，问他要嫩芽的光泽。我蹲身在大海的边旁，倾听他的伟大的酣睡的声呐。我捉住了落日的彩霞，远山的路霭，秋月的明辉，散放在我的发上、胸前、袖里、脚底。我只是狂喜的大踏步的向前，向前，口唱着爆裂的、粗糙的、不成章的歌调。来，我邀你们到海边去，听风涛震撼大空的声调。来，我邀你们到山中去，听一柄利斧啄伐老树的清音。来，我邀你们到密室里去，听残废的、寂寞的灵魂的呻吟。来，我邀你们到云霄外去，听古怪的大鸟孤独的悲鸣。来，我邀你们到民间去，听衰老的、病痛的、贫苦的、残毁的、受压迫的、烦闷的、奴服的、懦怯的、丑陋的、罪恶的、自杀的，和着深秋的风声与雨声合唱的灰色的人生。